小孩醒了要撒睡，七个字扣成一个字、 嗯、 你猜这是哪个字？ 好， 琢磨琢磨。 我研究研究， 动动脑子 啊、 嗯、 这个小孩醒了要撒睡，这小孩都是跟妈妈睡啊，睡睡醒了，妈我撒尿，来我拔你。哎，这次是拔，没事。哎，不成，这我得问问他，这孩子今年多大了？这孩子今要一两岁，这能拔？这孩子今年十八了，这拔不动了。这，哎，先生 啊， 您这个小孩多大了？ 我们这孩子今年两周岁。 我猜中了， 什么字？ 是拔？ 不是拔？ 是拔 啊？不是拔？不是拔？ 矫情。 哎，什么叫矫情？那根本就不是拔啊！ 您也甭说不是拔，我也甭说是拔， 怎么办？ 这回咱们俩表演一回。 怎么表演？ 咱们演娘儿俩。 娘儿俩， 我演这小孩，你演我妈。 行， 晚上能睡觉。 哎， 睡着睡着，我一叫你，你一说靶你就输了。 我要一说靶就算输了。 对了， 那我要不说靶呢？ 那你赢了。 那咱们现在开始， 现在就睡觉。 睡觉了。 对对对， 我躺下。 哎，别别别别，咱就要站着睡了。 哪有站着睡觉？ 因为咱们这是立体艺术。 我这还是立体艺术。开始睡觉。 睡觉睡觉。 你睡着了吗？ 睡着了。 睡着你说话。 睡着你还问？ 那怎么办？ 有你问的吗？等着我叫你。 哦，等着你叫我。 哎， 您说清楚了啊，再来啊。 嗯，妈，妈，这倒好，吃得饱，睡得着。妈，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怎么了？ 不是，你怎么那么困呢？ 你不知道你妈懒吗？ 你妈才懒呢。不是，你干嘛去了？你这么懒呢？ 昨晚上那打一宿牌啊。 人家不像话，那叫赌博。 那怎么了？ 答应 啊、哦，还得答应。 哎， 来来来， 妈， 妈， 妈， 妈， 妈， 妈， 妈。您瞧，我到了羊圈了。 你说什么好？ 让你答应，不能学羊叫了 啊！我得答应。 哎， 来， 妈。 干嘛呀？ 嘿，我这一傻妈，你怎么这味儿啊？ 那你说应该怎么说呀、 啊？你是女同志，得细声细气儿的。 哦，细声细语，看着女人那么表演。 对对对对， 你没说清楚了。 嗯、妈， 干嘛呀？ 我撒尿。 撒尿啊？ 嗯， 尿吧。 对，尿吧。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别别别别。我往哪儿尿啊？ 还往床上尿 啊？那全湿了。 你妈妈妈给你晒 晒，明儿阴天。 妈给你烤啊？ 那烤着了呢。 妈给你做新的。 你哪那么缺钱呢？ 哎呦，你这孩子多大呀、 啊？两岁啊。 两岁你跟你妈犟嘴 啊？ 这门大了我还管得了你？你说我这不倒了霉了吗？我的妈！ 让你哭着说靶， 难受的不是靶呀， 是靶吗？ 矫情。 妈， 干嘛呀？ 我撒尿。 撒尿啊？ 啊， 下地撒去。 哎，好， 下地撒。 我妈妈，你 这多好。 这孩子多大？ 两岁啊。 两岁能下地吗？ 往下出溜。 没听说过。 说靶？ 他不是靶呀。是靶吗？ 矫情啊。 妈， 干嘛呀？ 我撒尿。 撒尿啊？ 啊， 给你夜壶。 啊？夜壶。 夜壶， 两岁小孩能使夜壶吗？ 小夜壶， 不是，没听说过说靶， 不是靶呀， 不是靶， 就十块钱，当着这么多人，这么大岁数，寒碜不寒碜？ 谁寒碜？ 干嘛呀？ 我知道， 这干嘛呀？ 我撒尿。 这孩子刚尿完又尿， 我多了尿了。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 Let's start on you. 快乐合家欢。 天上冷嗖嗖，地下滚绣球，有馅的是包子，没馅的是窝头。欢迎大家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您听这顺口溜啊，是不是也跟猜谜语似的？今天咱们说的是猜谜语。这个谜语啊，因为它结构纤巧，寓意奇妙，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变化多端，所以呢，猜谜语的人呢

这叫钱。 哎， 我问你，咱还说不说了？ 说呀。 还是呢，我再说一个，你猜。您要是猜着了，给您20块钱。 猜不着呢， 谁不该谁的。 哦，往回捞。 怎么样？ 可以可以 啊。 要说还得说好 了。当然了，我说这非常好啊。 嗯， 注意啊。 哎， 听着啊。 哎， 顾金儿， 说呀。 完了。 完了 完了， 他这要省事。我这4六8句，他这一顾金儿，完了。 简单呢。 哎， 简单不费脑子。 王总，王总 啊， 你这顾金儿打什么呀？ 吃物。 吃过， 吃过。 我说您哪位吃过顾劲儿啊？ 您呢？甭问别人，问您自己，猜得着猜不着？ 这我猜不着了， 猜不着， 猜不着了。 认输了， 认输了。 我可不该您钱了， 不该了。 那您 宣布一下， 顾劲儿 什么呀？ 贴饼子， 贴饼子。 哎， 哎呀，好贵的贴饼子呀！我听听，这15钱就没了。这我要吃到嘴里得多少钱呢？ 那就单算了，那就单算了。 那可不是， 你知道。顾金为什么是贴饼子吗？ 不知道， 行，我告诉你啊。 嗯， 你看呢，这是和一盆面，这是这砂锅，烧开了水，锅是热的，面是凉的，抓一把面团吧团吧，往锅帮上一拽，顾金一个。 好，我这10块钱没了。 哎，怎么样？再说一个，你猜猜。 好， 顾金 说呀。 完了，这 您瞧吧，我这俩钱全输在顾金上了。 我还告诉你，刚才那你猜不着，这你更猜不着。 那我更猜不着了。 认输了， 认输了。 听我告诉你，顾金 什么呀？ 又贴一个 啊。又贴一个， 又贴一个。 好家伙，这玩意儿，您要和一盆面，咕叽咕叽没完，我得多少钱输啊？ 这怨谁啊？ 怨谁啊？ 怨谁啊？ 怨你， 怨你啊？ 怎么怨我呀？ 头一个咕叽是贴饼子，第二个咕叽还是贴饼子，您不敢猜，这不怨您吗？ 哦，我胆小了， 怎么样？ 你还敢说不敢说？ 你要敢猜，我就敢说。 哎，你要敢说，我就敢猜。 你听着， 等会儿 啊， 这回15钱不行了。 多少钱？ 咱们20了， 加一番 可以。 听着，咕叽儿 贴一饼子， 粘一卷子。 好。这倒好，给我换白面的了啊！ 你让各位朋友想一想啊，您都花20块钱了，怎么也来点细粮啊？ 这人还有良心呢？ 怎么样，我这个 不怎么样，连刚才那咕劲儿您都白咕劲儿了，不能来回咕劲儿，这不 行，全不算， 不行， 没关系，全不算不碍事。我再说一个，你猜怎么样啊？ 可以， 我说一回也不是4六8句的啊， 嗯， 咱不费那个事儿啊。 哎， 我说一个拢印扣字的谜语， 高级灯谜。 哎， 嗯 啊，说7个字是一句话。扣成一个字，你猜这是哪个字？ 好， 现在开始。 哎， 您注意听。 行。 小孩醒了要撒睡，7个字，扣成一个字，你猜这是哪个字？ 好， 琢磨琢磨。 我研究研究。 动动脑子 啊。这个小孩醒了要撒睡，这小孩都是跟妈妈睡啊。睡睡醒了，妈，我撒尿。来，我拔你。哎，这次是拔，没错。哎，不成，这我得问问他，这孩子今年多大了？这孩子今年要1-2岁，这能拔？这孩子今年18了，就拔不动了。这，哎，先生 啊， 您这个小孩多大了？ 我们这孩子今年2周岁。 我猜中了， 什么字？ 是拔？ 不是拔？ 是拔 啊？不是拔？不是拔？ 矫情。 哎，什么叫矫情？那根本就不是拔啊！ 你也甭说不是拔，我也甭说是拔， 怎么办？ 这回咱们俩表演一回， 怎么表演？ 咱们演娘儿俩， 娘儿俩， 我演这小孩，你演我妈。 行， 晚上咱们睡觉， 哎， 睡着睡着，我一叫你，你一说把你就输了， 我要一说把就算输了。 对了， 那我要不说把呢？ 那你赢了。 那咱们现在开始， 现在就睡觉， 睡觉了。 对对对， 我躺下。 哎，别，咱就站着睡了。 哪有站着睡觉？ 因为咱这是立体艺术， 我这还是立体艺术。开始睡觉， 睡觉，睡觉。 你睡着了吗？ 睡着了。 睡着你说话？ 我睡着你还问？ 那怎么办？ 不有你问的吗？等着我叫你。 哦，等着你叫我。 哎， 你说清楚了啊，再来啊。 嗯。妈。妈。这倒好，吃得饱，睡得着。妈，行， 怎么了？ 不是，你怎么那么困呢？ 你不知道你妈懒吗？ 你妈才懒呢。不是你干嘛去了？你这么懒着？ 昨晚上这打一宿牌啊！ 人家不像话，那叫赌博。 那怎么了？ 答应 啊、哦，还得答应。 哎， 来来来， 妈，